不关心的说明、 哦、我闹了半天我们家跟我就没有关系是吧？ 没有没有，想摸摸底，但高考题还挺难，你爸你妈做下去 啊，到底谁高考， 你爸你妈的知识层次啊也看不懂，我没法摸你， 那就是 底， 哎你说清楚了。 但是不是说他爸他妈，任何父母现在基本上高考那些 都 是都 不会， 都有点 困难 了。 就大学毕业你回头再看那个高考题，如果你不老算的话， 对、 嗯、 你真不记得那公式了， 对 推算呀， 对现在都忘。 但是呢二老没有放弃， 没对自身的学习提高、 哎、好嘛，他们提高什么，这会儿我不 辅导你功课呀， 还辅导呢，都快高考了 那也得辅导、 嗯、对万一你问出哪个二愣八当的来， 对跟家宝说这不会做的题啊、 嗯、 先控着 先控着，就别在什么使大劲 使大劲， 我使大劲打比干绝舌了， 不会题怎么使大劲， 别死抠就是、 哦、 先过了先做下一道，还不会别死抠使大劲，再过了做下一道还不会赶紧别死抠、嗯、瞎做 没了没了真没了。 我爸我妈就没想让我答题你知道吗，就想让我白卷交， 我告诉你别死抠， 对 对 方法很重要，因为高考是有时间陷阱的， 哎你先空一遍然后反头再攻， 所以我就没死抠嘛。 那二老又出主意了， 哎 语文呐、啊 嗯、 语文你看看作文题是什么，一边写前面的时候一边琢磨琢磨， 你听这语气就不能听， 作文题怎么写、 嗯、 哎结束的时候一定醒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， 然后括弧 等会儿的 括弧写上完， 别别别别等会儿，这不像是高考作文啊，这有点像小学作文加动画片， 这是你父母所能理解到的最高程度， 还、 哎、是举例说明， 那就别辅导我了， 也是为你好嘛， 哎呀我真是多余让他们管我， 因为你父母一般写文章最后都是这句，这是多美好的一天啊， 有机会写文章吗，还 有天天写 有有有、 啊、记录你的成长， 是就剩日记了， 宝宝的日记嘛， 宝宝的日记， 你叫严家宝吗，宝宝的日记嘛， 是 今天是宝宝第25642天， 够全面的， 哎呀算哎两万多天你声不小了， 对我爸应该教我数学嘛， 哎家宝两万多天你妈这数学太差了，你这么大岁数还参加高考呢、 啊、 然后呢就是到英语了，二老又出主意了、 啊、嗯 不会先控 制、哎、单选题就选一个，多选题不一定选一个对， 我用他告诉我吗， 替你担心不知道哪儿使劲呢， 是啊他告诉我我英语错 CD 不知道选什么时候选 C， 他就是告诉我蒙， 但蒙也有方法不能瞎蒙、 啊、这是什么方法呀，不能我选 D 也行啊， 这是这个经验选 C 法， 对概率，爸爸妈妈在网上给你查了说了四个选项不知道选什么时候要选 C， 还考什么一般， 你看、 化学物理啊， 没有参加过高考 的 人， 对他问我是物理化学历史政治，学文的考文学理的考理嘛， 本来想物理也帮你指导指导，但是二老呢对物理的题实在是过于生疏， 对 就是 知道热胀冷缩， 哎呀 还有就是洗澡的时候有浮力， 洗澡的时候他游泳的时候没有， 后来呢 嗯 嗯，二老也是心里由于太没底了， 嗯对， 想不然咱们给家宝算个命吧， 我太没底了， 我听说啊哪儿哪儿那块排队算命， 嗯 都是高考孩子的家长， 这封建迷信呢那就不能信， 关键是你爸妈信了、 啊、 一排排半个多小时，对 跟那个糖炒栗子一样， 是啊，算命先生看完了这个家宝的生辰八字以后 把眼睛睁开了， 压根儿都没睁眼， 摇了摇头， 嗯 哎呀不好办， 不 得了啊 就说你这事儿不得了， 不得了啊 啊不得了，那是好事啊， 能 什么事儿，能 这是算命的吧， 要知不得了为何， 你还得再掏一万块钱、 嗯、200就行， 讲得够快的， 叫你爸你妈赶紧掏钱， 哎掏吧， 嗯 孩子呀， 嗯 考高考 嗯 得超过录取分数线的这个 一分以上才要学上， 高出这个高考录取分数线十多分 那就没问题了， 能上我看看 干嘛查本科线呢， 哎呀 好像大师还有往年的高考记录， 这大师可能就是上回没考上，我跟你说哎行别翻了， 把这几个学校分的都有， 您这九几年的录取书啊这不行啊， 参考嘛， 能上学、 哎 哎、 哦，好学啊！ 啊，能行吗？ 当然，您还再掏点钱，要让您孩子考一好专业，您还再掏点钱。 妈，又掏200，又上清华， 嗯、 清华 200就上清华。 好，清华、嗯、那当然上清华，还没说什么系呢。 哦， 我看看啊，等一下。 对，又翻上了。哎、 看清华今天都哪个系招？ 新闻系 啊，别看了， 中文系。 嗯，